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 此刻听一场 live show。 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 live show， 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是七点 周日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不同于一般的 Live House， 我们那边呢总是开门的比其他地方要早那么一点点，所以此时此刻在路上的各位，让我们提前进入到周末的那种唱歌的愉快的状态当中去。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哟。哎，今天直播间当中很有看点，首先这个发色吧，三个人真的是三种发色。然后呢，今天两位嘉宾都号称很紧张哦，会紧张到什么程度，这现场会不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发生？哎，听到状况大家就觉得很想来看看热闹哈。看热闹的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按照以往呢，我们是先放片花然后直接请嘉宾出来唱歌的，但我觉得今天有必要先认识一下我们今天两位嘉宾，分别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让。 李让， 对， 如果你有看过偶像练习生的话很帅气， 还可以，还可以， 很有才华 一点点啊， 然后今天是现场第一次来直播间当中唱歌、啊、 对对对，唱现场很紧张。哎，对，老师等一下，我就是说话的时候我是看您这说就可以了对吧？ 对对， 还是要镜头什么之类的？ 你随意， 随意是吧？好，没问题。 那你现在可以此时此刻跟粉丝打个招呼， 是对镜头吗？ 对啊。 Hello， Hello 那我还应该说些什么？我还能说什么？ 太可爱了呀、哎、 外面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当然了， 杨姐他们可以啊。 当然了 啊，我现在耳朵都红了、好紧张啊。 你可以隔着镜子跟外面的这个 感觉好赤裸 团队打个招呼也可以、 哎、Hello 杨姐，嗨。 好吧，旁边这位呢 关在里面了， 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了、然后这个造型啊，天哪、天翻地覆的变化，非常的可爱，卡哇伊的感觉。所以呼而有 我 啊，跟大家打招呼呀。 嗨嗨，哪个啊？ 应该是那个。 嗨， 随便你爱看哪个镜头看哪个镜头。 哎，随便，反正就你们好啊。 OK， 好的，今天直播间当中我们三位，哎，不对，我跟鲁儿不是第一次见面啊，但是他们俩彼此是第一次见面。 对。 然后两个人的音乐风格呢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听起来好像会非常的尴尬，尬到极点，但其实并没有。哎，不信大家听一下我们的片花，在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现场演唱也将正式的开始。17:04，欢迎正式的打开974 Live Show。当你喜欢上一个人，小鹿乱撞， 寝食难安，满心期待，局促不安。你想要每天早上对他说 good morning， 你想要表白，你想要和他在一起。而转到另一方，身为女孩的她同样也有那么一点动心，同样她也有自己的期盼和忐忑。 我好像喜欢上你了，很久都没有的冲动，很高兴见到你。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女方说我好像喜欢上你了，男方说我想要每天早上对你说 good morning。 你们两位好像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爱情的路上总会经历种种的考验，不是吗？ 一场暴雨让我感觉到一切都已经没办法继续，突然恐惧害怕再不会见面就已经各自死去，人群散去才发现角落中默默复杂的情绪倾泻，那次缠绕的思绪覆盖下慢慢睡去。 Baby what if 一切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晴天， Baby what if 回到开始的那个楼梯口的擦肩， Baby what if 回到开始每日每夜的挂在嘴边， Baby what if 重新再见。 你好，以后请多指教。 Baby what if， What if， 如果可以。爱情当中最怕的就是如果可以这四个字的出现，如果可以结局是否会完全不同。 会不会此刻夜晚将散去，就什么都不曾发生，我会不会忘记此时的 Love Show。 今晚两位音乐人，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你熟悉的他是你不熟悉的他是现在的样子，欢迎裸儿。 你看 九七四 Love Show， 同样欢迎礼让。 数个三二一，就跟我节奏拍手一起。三二一，开始仪式。 嘿，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啦！怎么样？一个是那种特别仙儿的特别飘的那种感觉，另外一个呢是嘻哈元素在里面进来，但其实把它放到一个片花当中你会觉得非常的和谐。而在听这个片花过程当中，这两个人聊的也是越来越投机了哈。好吧，我们的表演正式的开始了。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裸儿，一起遇见全新的裸儿。 见到你，我还想喜欢上你啊，我还想喜欢上你啊，很久都没有的冲动，心跳你的眼睛在我的心上会发出温暖的光亮，真的很高兴见到你，我好想喜欢上你了， 心，如果我不顺，那一句你会不会先说出口？我如果不顺，那一句我会不会就错过你？开心见到你，我好想喜欢上你啦，很久都没有的冲动。高兴见到你，我好想喜欢上你啦。 好听啊， 非常可爱的一首歌曲，这首玉呢也是我们现场演唱的。再度的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哦，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歌里第一句很高兴见到你，很高兴见到一个全新的不一样的裸儿，这个发型的颜色是特别的设计是吗？ 并没有，就喜欢。 我们还用前面的这个麦给大家说话哈。 就是喜欢。 这是水冰月色。 就我有蓝颜色，很多顶别的颜色，就今天喜欢这个。 OK，这首歌曲《玉》。 对啊。 这个是伴奏啊，伴奏当中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这种。 对，就 这呢喃声。 嗯，就婴儿的呢喃声，然后有男女，这男女声是一个法国电影里面的对话。 嗯，这个采样的灵感全是来源于你自己吗？ 嗯，然后这首歌是跟我跟一个艺术家合作的作品。嗯，他玉他不仅是男女的玉，他也是我跟他的相遇，也是我跟作品的相遇，也是肌肤和气味的相遇。就是我觉得玉他有很多种，爱情有很多种方式。 哎，这次也是跟阿怪进行了很多次的合作哈，除了这首玉， 全是他。 对，你们俩是怎么样相遇的？ 他是我们公司后来走了，我就后来走了以后，我才发现他的可贵，我就又去找他。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现过？ 之前就就是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啊，安排的就是要这样。 OK， 反正在这样的一个当下，然后你们彼此相遇的，怎么样？李让你会喜欢他这样的感觉的作品？ 我觉得这真的好有才华。就相比之下，哎呦，我的天老爷，我都不是很，有点不是很敢唱了。然后我刚， 现在是商业互吹时间。 我真的我发誓，我发自内就是。然后你这个是假发吗？你刚说一顶 是假发。 哦，我 对呀、啊，待会给你看我真发。 好，我听 你说的啊、哦。直播过程当中，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真发。好吧，裸儿今天在节目当中会带来很多的新歌哈、啊。这个玉当中也唱到这个，我好像喜欢上你了。 嗯， 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说出来吗？ 内心的独白吧，这个是 啊， 就这种独白就很甜蜜，我觉得比说出来会有意思。 所以你是不表达出来的，内心会有这样的想法。 就这首歌暂时就是这个样子。 OK， 就是它是一种冥冥之中的预示感。 Uh-huh. 对，就一直跟自己说，我好像喜欢他了，要不要说呢？就这个意思，但还没有说。Uh-huh. 所以那个叮咚，就是有人进要敲门，你要不要打开那个门？ 那在生活当中呢？ 生活中分了。 什么情况之下你会表达呢？ 啊，我不会表达 啊，你一直都不表达的呀？ 就是一般都是就是。我喜欢那种好像都喜欢， 就心有灵犀的，彼此都能 get 到的那种。 嗯， 李让呢？ 啊，我也是。 突如其来的一个， 有点突然， 不太好回答的一个问题哈， 没有准备好。 哎，所以你走的是现在的是嘻哈路数的音乐？ 对， 这也是一直你喜欢的一个音乐。 我一直喜欢这个类型的音乐，但是、就嘻哈这个词，现在其实我挺害怕的啊、就是我不是很敢说我是一个 rapper。 对对对，因为就是大家的攻击性太强了，这个圈子里。 嗯， 我就是前几天才就是被就是 骂了。 对，就他们觉得我们是就是偶像路线的人，就是我现在都害怕说自己是说唱歌手，但是最近在调整这个心态。 所谓的一个偶像派和实力派，就这么多年一直都在存在着。 对对对对对， 但其实无所谓，你在自己的路上你自己坚持你自己的就好了。 对，我承认我 就是不是实力派，然后就是我只是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你知道吗？就是 你要知道他的心理，就他先承认我不是实力派， 我是， 然后一会儿现场演唱，然后大家说、哇， 你们总觉得我是谦虚，你我刚练的时候，老师你又不是没有听到， 有啊，很不错呀， 对呀、我也听了。 这个在啊，好，可以，谢谢。 哎，他今天真的很紧张， 商业互吹， 所以大家就我们在收听收看的同时，一定要给这个李亮多点的一个鼓励哈，特别是粉丝朋友在看的时候， 谢谢， 多点赞呀，或者是留言啊什么的，给去满满的能量。刚才我们这个裸儿唱第一首歌《玉》是他的一个开场歌曲，李亮你会选哪一首？ 我觉得开场就欢快一点嘛，就唱一首。也是新歌，上个月十月份才发的新歌，叫《Hakuna Matata》。然后我想先说一下，就是我有点惭愧，就是我刚刚听到罗儿，就是是真正的实力派，就是完全纯伴奏，哇，我觉得好羞愧啊，因为我是那种就是有环音的嘛，我的伴奏这个。 太坦诚了呀， 所以我就觉得 但有必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所谓的环音也只是那个唱到这个人声的副歌部分的时候有几句它这个铺垫的，但是主体的我们的演唱后还包括这个 rap 的部分还是我们现场来即兴的。 谢谢老师帮我解释。 OK， 谢谢。 Hakuna Matata。 Hakuna Matata， 对。 哎，我们先听这首歌曲吧。 好的好的、 唱完以后再跟大家详细的了解一下这首歌曲。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裸儿和李让。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来喽， 哎，道理 make sense， 我从不需要 bands， 老子活的就是真实。钢铁做的城市堆满了我的 church， 在下就是教主，所有教徒享受的 perk 就是快乐。现在你不敢带着，难道你没有听到我的 guitar 一直弹着快的激励？所有人伤心，在向右看齐。我数个三二一，就跟我节奏拍手一起。三二一，开始仪式，这是一个召唤好心情的祭祀。需要的道具只有音乐还有拍子，参与着年龄，不论老人还是孩子。3, 2, 2, 1。于是现在烧掉代表不开心的旗帜，再放入难过伤心焦虑作为影子，只剩下一句咒语 Everybody，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你何必还要再犹豫？哦，当你念起这咒语，一切难过都远离。Take a break， 我们一起离开 concrete jungle， come with me， 我的丛林冒险需要个帮手，目的地是那最原始的热带丛林，在那里夜晚星空下的我们漫步行。 Yep， that is our vacation tonight， leave the crap behind， lose the mind， that's right， play the chords， 找到 love and peace， proverbs in the world， 看到 God and Jesus。 3, 2, 1，开始仪式，这是一个召唤好心情的祭祀，需要的道具只有音乐还有拍子，参与着年龄，不论老人还是孩子。 3, 2, 2, 1，继续仪式，现在烧掉代表不开心的旗帜，再放入难过伤心焦虑作为影子，只剩下一句咒语 Everybody， 你还有什么好担心？你何必还要再犹豫？哦，当你念起这咒语，一切难过都远离。这开的那么慢，房间怎么乱，心里有点烦，不知道怎么办。不如跟我一起开始念起这句咒语，让它从你心里慢慢融化所有愁绪。这开的那么慢，房间怎么乱，心里有点烦，不知道怎么办。只需要见几个字，你还有什么好担心？你何必还要再犹豫？ 哦，当你念起这咒语，哦，一切难过都远离。 怎么样，各位？我们现场听到了哦，整首歌曲环音的部分只有那一句 Hakuna Matata， 其他部分都是我们现场演唱的，真的很好听的一首作品。 哎， 罗儿他刚唱完，你要不要给他一个评价？ 很可爱呀，他跟我说是小狮子的，就狮子王里面的那个非洲语。 对对对。 对啊， 你说这个歌名哈？ 对，我很喜欢他的那个解释。 刚才那个李亮一开始演唱的时候上来。这两声的时候把旁边那个裸儿吓一跳，哎，你没有看到他表情，突然发生了什么？ 对不起， 很直给的表情。 这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 哎，这是不是就是你的音乐的一个就是即兴感的地方？ 我就觉得前奏太长了，没就空空的，就我也不知道干嘛，发出点声音填补一下空洞。 哦，所以有的时候 就乱来，就不知道在干嘛， 就是这样的即兴，大家可能觉得是很随意、很放松的状态，其实你们内心深处是有点尴尬的，是吗？只是因为前奏有点长。 对对， 这首歌的编曲我很喜欢，雷鬼元素。哎， 我觉得就是我制作人 RJ， 就是他在编曲方面真的是很有，就是。很有东西，我觉得就我很 雷鬼是你很喜欢的吗？ 我们因为当时做这首歌雷鬼，就是因为想加入一点那种非洲的元素嘛，然后就加了，也不是说我多喜欢这种风格，我是、 okay. 就是想要融入进，就是尝试一下吧。 OK， 但是我没有听过那个梗，哎，那个 Hakuna Matata 是什么意思？ 老师，你没有看过《狮子王》吗？《狮子王》就是 作为00后的我，时光太遥远了。 对，对不起，可能暴露年龄了。就是小时候很喜欢的一部动画片嘛。 啊。 然后里面有两个人物，一个是彭彭，一个是丁满， 啊、 就是两个卡通人物。然后他们有一个电影叫《彭彭丁满历险记》， 啊、 然后主题曲就是叫就是《Hakuna Matata》，就是他们用这句话，就是意思是没有烦恼，就是一句非洲的谚语。 OK。 对，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主题我很喜欢，然后那段时间要。就是想要没有烦恼嘛？ 那看来以后就每个周末的开场，我都应该加一句 Hakuna Matata。对，就周末大家都不要有烦恼。李让也是歌曲当中词曲全部是你自己来完成的啊。歌里面唱到房间这么乱，心里有点烦。 就是大家如果看到我的房间的话，就是我最近搬家了，我打算开始新生活，你知道，就是给自己下了个小小目标，就是一定要定期打扫 啊， 你知道，然后东西衣服一定不能乱扔 啊。 我之前那个住的地方简直就是已经 垃圾堆， 不是垃圾，我真的我很乱，但是我不脏，就是没有垃圾，但是衣服就是我的衣服真的是。Everywhere， 就是真的是没有地，基本上没有路走，全衣服都在地上。 太可爱了，我很乱，但是不脏。 哎，我是真的就是脏，我觉得。 他是可以给你收拾呢。 我一 个人。哦，对哈。 对啊，因为我以为 春 哥就是可以。 OK， 好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哈，接下来要换到朵儿了。 是的。 朵儿，你要用吉他弹唱了哈。 对。等一下，我不记得和弦，我昨天就是把和弦写上来了。 吉他弹唱这首歌曲是小茉莉， 对，很喜欢，超喜欢。 小茉莉是之前的一首作品了吧？它不算是最近的新歌。 不，它不是我作品。 哦， 它是，哎，可以翻唱别人的歌的吧？ 可以的。 对，它是路边野餐的一部电影，B 杠的那个电影。 哦 ，OK。 然后里面的那个曲子。 那我们现在可以了吗？ 可以了。 好，也再度提醒大家，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听裸儿唱小茉莉。 可以啦。 特别喜欢他那种就鬼灵精怪的那个样子。 走掉了，等一下啊。都睡着。

不是吗？ 一场暴雨让我感觉到一切都已经没办法继续，突然恐惧害怕再不会见面就已经各自死去，人群散去才发现角落中默默复杂的情绪，倾泻来自缠绕的思绪覆盖下慢慢睡去。 Baby what if 一切回到故事开始的那个晴天， Baby what if 回到开始的那个楼梯口的擦肩， Baby what if 回到开始每日每夜的挂在嘴边， Baby what if 重新再见。 你好，以后请多指教。 Baby what if What if 如果可以。爱情当中最怕的就是如果可以这四个字的出现，如果可以结局是否会完全不同， 会不会此刻夜晚就散去，就什么都不曾发生，我会不会忘记此时的 Love Show。 今晚两位音乐人，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你熟悉的他是你不熟悉的他是现在的样子，欢迎裸儿。 你看 九七四大不秀，同样欢迎礼让。 数个三二一，就跟我节奏拍手一起。三二一，开始仪式。 嘿，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了。17:37，欢迎各位继续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两位风格迥异的歌手，在节目当中带给大家非常丰富的视听体验，分别是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裸儿和礼让。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此时此刻有些人已经在凳上都要跳起来了啊、哦。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话不多说，首先我们就有请礼让带来这时段的第一首歌曲，好不好？这首歌曲呢叫做 BMW， 跟那个你熟悉的那个品牌没有多大关系啊。欢迎礼让。 什么 声音？ 对不起。 哎，这是我第一首就是带旋律的歌。 Baby 我们不去所谓浪漫巴黎， It's nothing 喜欢那里人也太过拥挤， All I listen to me yeah we go to Santa Valley， 我知道那里也有差不多的美丽风景，他和你的春夏秋冬过得都太普通，我和你 Venice Beach 海边散步每晚多风， Run with me 发誓随时让你心跳砰砰， There's a all night 也会带你 work out 放轻松， 你可以每天 不管睡到10:30，我为你早睡早起，早餐多加几颗蛋。Listen, be my woman， 现在还不算太晚。You know that feel alright, no, 别再试探。Every day that night， 新鲜都不一样。See us, we hold tight， 是你我绝不让。To the ocean, alright， 不怕大风浪。Under the moonlight， 也一起许下愿望。Every time I see your eye， making me wanna try。Every time I hold your hand， my heart goes like baby。Let's pray the best will stay， never let you run away。Let me ask if I may， baby be my woman， have to say， baby be my woman， 这样的感觉从所未有，要小心温柔，甜得过头 ，I'll make you overdose， whoa, whoa, whoa， baby be my woman。这样的感觉从所未有，想想念想够 I want so I'll never let you go、 yeah. 对不起又想到你了吗？ 会不懂现在南方 baby 趁现在，不会不会我们这样并不算太快，不是你的菜 just give it a try， I'm not just another boy 充满意外，一号公路一路向北望了，现在冬天你阳光下的侧脸让我愿意为你冒险，为你写的这首情歌每天都听几遍，说的每句都是真的，你会慢慢发现，不用害怕第一次都为你探路，空调不会太低，直到你爱穿短裤，爱如潮水 no 更像你家老瀑布，还等什么 Let's just do， 你有我有你Never be alone， 我有你有我 We can turn off the phone， 你我们在一起 No rest inspiration， Take me to another level， No hesitation， Every time I see your eye Making me wanna try， Every time I hold your hand My heart goes like bam bam， Best will stay， Never let you run awayLet me ask if I may Baby be my woman Hear me say Baby be my woman 这样的感觉总算唯有要小心温柔甜得过头 I'll make you overdose whoa, whoa, whoa. Baby be my woman 这样的感觉总算唯有十指牵连相扣拉我的手 I'll never let you go Baby be my woman这样的感觉从所未有想象的时候在你的左右 I'll make you overdose whoa, whoa, whoa. Baby be my woman 这样的感觉从所未有跟我一起走世界的尽头 I'll never let you go 很好听哎，我们现场演唱的 BMW 怎么样，现在到这一时段没那么紧张了吧？ 好一点，比刚刚热一点吧。 前面的那个开场的时候，我觉得那段即兴说话，我觉得你刚才又是为了觉得那个开场的时间太长是吗？ 没有，我就是 铺垫， 就是互动一下，因为刚好像又吓到他了嘛。 哎，但我觉得互动很好玩、啊、 我余光瞄到就是就是好像对 鲁儿显今天非常容易被吓到一样。BMW 这首歌曲跟那个品牌没关系啊？ 对，没有关系 啊。 对， 那为什么叫 BMW？ 就是 Be My Woman 的每个单词的就是第一个字母。 Be My Woman。 Be My Woman。因为那个时候我 人家都是 Be My Girl 哎，为什么到你这就 Be My Woman？ 因为其实说实话跟这个品牌又有一点关系，因为我之前就是上学的时候，大家就是有这种说法嘛，就开宝马的玩笑。 OK， 所以这是你第一次尝试抒情 rap。 对。这是我当时写的第二首歌、uh-huh. 就是然后第一次尝试旋律，我第一首歌是完全没有旋律的。 那写这样的歌曲对于你而言难吗？ 说实话，因为我唱歌我音域很窄，我刚刚那个就已经算是我的极限了，你知道吗？就你也看出这对， 我觉得你让他可爱呀，难怪会有那么多的粉丝。 不是，我是很认真的，就是因为没有学过，之前没有专业学过唱歌嘛，然后 所以这一点对于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因为没有接受过专业的音乐演唱方面的， 对， 就系统的训练， 对，就很礼让，就我的歌就很简单，你知道吗？我的旋律什么的都很简单。 那你从来有想过要做歌手这样的想法吗？ 我是真的是这一年，我是等于是进入这一行，现在是算是一年半嘛，做歌手的话也就刚刚一年，然后我之前是从来没有想过，我以前就是喜欢唱歌，在浴室里唱歌。 那唱哪种风格的歌曲？ 都唱。就其实是都唱， 我就跟大家一样乱唱的那种， 就乱唱。 OK， 然后我就、嗯，然后说唱是听的最多的嘛，然后也是就是一直听，然后后来就一个契机，我就说了这个就可以聊两天两夜了，所以就长话短说，一个契机我就进入了这一行，就放弃了。市场营销，对，营销行业，我刚说有市场营销。 因为李让本身是美国丹佛商学院毕业的，很厉害。 对，还没有毕业吧，就是。算是在读，但是就是休学了。Uh-huh. 休学阶段就是因为当时回来参加一个节目嘛。Uh-huh. 然后就休学，现在是休学阶段。 那现在节目已经结束了吗？ 对， 你觉得现在的旅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现在的旅程就是我，因为我之前选择商业其实并不是我自己喜欢的，就是还是就是 尊重父母的意愿， 对，尊重父母的意愿。然后其实也是就是我不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就很迷茫。然后。开始接触这个之后我才觉得哇，找到了就是人生的方向。但是现在也很迷茫，也会很迷茫，就是做自己喜欢的东西也会经历很迷茫的一段时间。 哎，所以内心现在是一个非常又开心又忐忑的一个状态， 又开心又就是因为 对，很忐忑，就是你，哎，我也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有点紧张。 要不要哎呀呀哟？ 哎呀呀哟！鲁儿救我，快点！ 来，鲁儿。 嗨。 你的心态有发生过这样的转变吗？但你不一样，你一开始就学的是音乐。 嗯。 所以你很明确的是你要做音乐的。 也没，就我喜欢，我就知道我喜欢什么。 就是我只能做这个。 我就是做喜欢的东西，对，也不是音乐，就是。嗯，真的就是画画也可以啊，就是这些都可以啊，做衣服也可以啊，就都可以。嗯， 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鲁儿的音乐，你听起来是一个非常自由的一个畅想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空间。其实对于你这个人来说也是这样的哈。 对，我喜欢统一的。 OK， 就合一。 接下来我们就是鲁儿带来自己歌曲的时间了。 嗯， 下面这首歌曲是《最好的爱人》。 嗯， 什么叫做最好的爱人？我们先听听完以后，然后马上呢给大家讲解这首歌曲哈。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鲁儿和李让。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好吧，接下来跟随鲁儿一起来最好的爱人。你又被吓了一跳。哎， 我没 做好准备了吗？ 哦，好了， 来喽。 嗯， 如果有天我把钥匙丢了，我会以最快的方式变老，大概是一副80岁的老奶奶模样。穿梭到巴黎的地下通道，那天不是情人节。你看那个卖花的小男孩实在太可爱，你握着手里的那朵玫瑰来到时候回来，当你经过时并没有认出我来，当我确定你是最好的爱人，弯下腰伸出手里的玫瑰，在人间停下我却不敢抬头。 哦，唱错了。 初次见到你的第一天，青涩的吻，深情的吻，现在的吻，连着吻的我是如此清醒，那天不是手里的那朵玫瑰来到这天通道，我收下了这只玫瑰。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今天节目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发生，但其实就中间忘词那段我觉得也很可爱，就现场我觉得有这样的种种的小状况其实很好玩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演唱的也是今年的新歌之一，最好的爱人，三拍子的， 对啊，就很欢乐， 还用前面那个麦跟大家说话哈， 对对对对对，就很欢乐的， 像是进入到一个童话世界当中去， 对，可是它又是很悲伤的。 哎，前面感觉这个想象还是挺美好的一个样子，就两个人很相爱，然后这个女方变成80岁的老太太，那个人还是很爱着她。但紧接着我看到这样歌词，就地蹲下了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可当你经过时并没有认出我来，但我确定你是最好的爱人。我觉得这段还是 对， 就竹篮打水一场空的感觉。 嗯，就是，可是但他就是最好的，就虽然现在不是了，但他那个时候就是最好的，就我只想就是回到那个时候，就是我变老了，他变小了，他忘记了我，可是我记得我们那个时候。 布拉德皮特的那个返老还童那部影片当中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这首歌的编曲，就是我是想往那个午夜巴黎嘛，我觉得午夜巴黎就很浪漫，然后他那个电影也是突然来到了一个就是什么，就当代，就是那个年代的画家的时代， 嗯， 然后就发生了很多浪漫的故事，他就是他跟梵高跟什么的，就是发生了很多奇遇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最好的爱人就是发生在这段奇遇的空间里面。 而且我觉得这首歌曲的画面感营造的非常强，特别是那个你看那个卖花的小男孩实在太可爱，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场合当中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男孩出现，但是按照正常的逻辑而言的话，大家作品当中可能不会刻意的去描述出这个男孩的一个样子，但你的视角你会关注到他， 对，就他把我带到了那个时空里面，我确定他是我最好的。 所以你的唯美的世界这个画面当中去，所有的细节点它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特别重要，它需要有画面我才能唱出来他的情感。 OK， 这是我们现场演唱的最好的爱人。这首歌曲也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跟玉一样是和阿怪进行的合作。 对， 我还挺想认识阿怪这个人的，我觉得他这个编曲真的 嗯 很特别。 对啊，他就很懂我，然后很快，他是数学硕士， 哦， 就是他很懂这个点，他就马上就做出来了。 可是按理来说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感性的一个人。哎， 我就很需要一个理性的把我这些抓住，然后很快出来。 okay。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好了，各位，接下来我们欢迎李让带来现场演唱的24。 嘿嘿嘿。Let's go。对不起。哎。 哎，你这种有那种卡拉 OK 的感觉，前面在跟他聊天， 我感觉我没有带耳机。This is kill, this is bonding reality, feeling like there's no hope, no nothing, incapability。难道真的不行？开始叫个暂停，回到现实中，梦想变得空，一切看得行不通。还没开始灿烂就快要变得暗淡，不甘心哪怕走得很慢，该去怎么办？面对暂时的黑暗，还来得及，一切是我说了算。放弃了全部是我拼上的赌注，不会让步才刚刚上路。 I do what I gotta do。放下所有顾虑以后 nothing back， 向前继续。已经做下了决定， Nothing can stop me。 放下所有顾虑以后 Nothing bad， 让旧死去。已经做下了决定， Nothing can stop me。 Feeling like a tour, amazing lore, making more。 blessing. Look at it in the mirror, asking is that the man who I really wanna be. Look at me, 经历过了 paper down down， 也怀疑过些不止，一直摇摇晃晃，跌跌撞撞，一步一步越走越远，带着无数凝聚在一起是你们的寄望。又是个路口， man I gotta go， 这次怎么走？ Look at my soul， 如果有天茶余饭后，那么一切全部看透， just go。If it wasn't you, I would never know。I've been on the road, shining like diamond glow. Money for the show, I just play my role. I can find another way to go. 放下所有顾虑以后 ，Now think back， 全力继续。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e moment. 已经做下了决定 ，Nothing can stop me。所有顾虑后 ，Nothing back， 让旧死去。 Promise you the old me standing on， 已经做下了决定 ，Nothing can stop me， 都是最好的安排。别犹豫，一直徘徊。 You just gotta believe， stop asking what if， 坚持一下，再坚持一下。In the end， I might lose， but this is what I choose。放下所有顾虑以后 ，Nothing back， 向你继续。 I have been waiting for the moment， 已经做下了决定 ，Nothing can stop me。 I can find another way to go。 放下所有顾虑以后 ，Nothing back， 让旧死去。 Promise you the old me standing gone， 已经做下了决定 ，Nothing can stop me。 很好听，很喜欢李让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种眼神当中，包括演唱部分营造出来那种坚定的感觉。各位，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还有更多好听的作品等待着各位，马上回来哦。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别人的注视是魅力的最好注脚， La Fiesta 菲斯塔秉承感性运动设计理念，优雅中饱含力量，动感中更具格调，为你开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 北京现代，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壮阔40年，书香送耳边。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品有声阅读主题活动及听听 FM 改版上线发布会，11月8日盛大启动。让文字带我们回忆那段辉煌的过往，让声音带我们开启未来耀眼的光芒。下载听听 FM， 11月8日收看同步直播。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惠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哎呦，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Show， 今晚两位音乐人，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你熟悉的他是不熟悉的他是现在的样子，欢迎裸儿。 你看那个美化的小男孩实在太可爱。 九七四大夫秀同样欢迎李让。 数个三二一就跟我节奏拍手一起，三二一开始仪式。 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吧。 最近投资什么好？ 18:06，时间过去的就是这么快。哎，转眼九七四 F 秀来到了第二个小时。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他们原本是不认识的啊，裸儿和李让，但就是这样的音乐缘分。哎，放片花的过程当中，两个人聊的哟。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所以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听我们的现场演唱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他们在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现场表演的。收看方式很简单，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是泽华。本时段我们首先演唱的这首歌曲呢，裸儿说他有段时间没有演唱了，之前一张专辑的有这么一只羊。 对，他我写的第一首歌。 来吧。 嗯，好的。 哎，看一下视频直播他那个前面的画面哦。 哇，走调的可以。 现场调琴。调好喽，有这么一只羊，欢迎洛儿。 这么一只羊，他说来时他还要 做一只羊，在草原流浪寻找属于自己的方向。 哇哦，这个蓝白色发色的毛色的这个羊真的是很可爱哎。这回轮到这个李让受到了惊吓，特别第一次那个，我都学不出来，你能学出来吗？ 我不行，我是觉得罗二每首歌都好有想法。 然后刚才李让的那表情就是，就这样点开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吗？ 对啊， 我都不知道， 下意识的一个反应了， 可能 有这么一只羊。 嗯， 这首歌曲我今天听的时候，我想到的那小羊肖恩哎。我觉得这首歌曲很像在夜晚的时候，然后小羊肖恩在一群羊的过程当中把头抬起来，然后开始陷入到一段他的想象当中去， 就这个意思。 嗯， 就是他羡慕蝴蝶会飞，然后他跟着他跑，然后发现哎，原来我在草原上跑就是我的飞，就是我在草原上的飞。 有这么一只羊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裸儿还是比较辛苦的状态哈，自己作词作曲，自己编曲，反正全部都得自己一个人完成。 嗯，基本上。 哎，然后一段时间不见，现在认识了阿怪之后就完全不一样了。 就就审视嘛。 这么真实吗？ 我觉得你们俩真的在 是 非常的合拍，两个人都很耿直。但是我觉得你们俩刚才聊的那一点挺有意思的，就是怎么样的写歌哈，因为两个人都要自己作词作曲嘛。 嗯， 裸儿的形式现在是你跟阿怪说你的想法， 我自己也编，我真的学了编曲，就自己学了一点点编曲，然后编个小样，大概要加什么东西跟他讲，然后整个就交给他。 那你前面会跟他讲一个故事。 嗯，讲这首歌的故事， 然后跟他说我大概要一个什么样滤镜的一首歌曲，他帮你做一个铺垫。 对对对， 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再去给他润色。 对对对，基本就很快。 OK， 那最快的那有多久啊？多快啊？ 就是我说哎，我那边要交歌了怎么办，他说我想办法，然后过几天就丢了，丢伴奏给我，说好，然后就说来录音，我说好。 哦，李让呢，你一般是怎么样的完成一首歌曲的创作？ 我一般就突然有个想法，然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来，写下来以后呢，我就跟制作人去聊就我的想法，然后他就会帮我做一个编曲来了，拿到以后我再跟着那个伴奏然后再改。 你写下来是怎么写？因为我知道有些歌手他就直接把这个手机语音备忘录打开，然后自己开始跟着哼说。 哦，我不是，我是先写，我是把文字，因为我觉得文字是第一步的，就是那个曲子我是拿到伴奏以后才会，而且我作曲这方面我有好几首歌是完全是我自己独立作曲，就会显得很就是没就是就看出一个门外汉，你知道，所以我其实有蛮多首歌都是有制作人，就是我们作曲他是有帮我的。 所以你目前阶段来而言的话，就是歌词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我觉得歌词反正就是对。 然后呢，编曲方面你是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感觉在，还是你完全把歌词交给老师，老师来帮你？ 老师来编曲，对。 OK。 对对对。 刚才我们听到了有这么一只羊，有人说这个好像睡不着的时候要数羊哈，跟这个睡觉有关系。 对啊。 接下来李让带这首歌曲呢，好像也跟睡觉有关系哈。 对。 这歌名叫睡得好吗？ 睡得好吗？ 你是一个睡得好吗的人吗？ 对，最近有点 压力有点大。 对对对对对。 啊，那裸儿呢？ 北漂。 我今天8点多睡的，太阳出来就睡觉了这样。 我今天下午跟联系的时候，下午2点多，他说我刚睡起来。 对对对。 这个作息的时间真的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情。 令人羡慕。 是吧？这里是97.4 Live Show， 我们马上把睡得好吗送给各位。 睡得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歌手裸儿和李让。欢迎各位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睡眠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李让一起来唱这首《睡得好吗》。 睡得好吗？昨天太累 just start another beautiful day， 身边 baby 你还在 magic is filling garden. Just wait till you see that saturated sunrise glowing, dripping slowly onto your eyes. Pause it, you can't stop the time. I wanna keep it like this, like this. You the goddess from the heaven. I wanna have you all day, 24/7, all night. 想要和你共享 like Venus 一样的信仰 like a myth. My bliss on a kiss on the face, baby please, baby yes. I want this perfect face. Good night, like a morning, 一起 see sun rising. Baby, last night with you so beautiful.This feeling which you never felt it before. Baby tonight, baby every night. Let's go to sleep and have a good night. Morning baby, last night with you so beautiful. Girl, this feeling which you never felt it before. Baby tonight, baby every night. Let's go to sleep and have a good night. 习惯说早安，你的一切都喜欢，让你穿我的衬衫，起床一起吃早餐 waffle 和加奶的咖啡 pancake 或奶油的搭配，拉开了窗帘，星星的一天，温暖的房间，外面是冬天。 We chillin', this feeling like I'm drippin', my heart beatin', head spinnin', you trippin'to shining, everything about you just felt right. I really wanna hold you all night. Don't worry, won't be too tight. It's just right, you and I. Baby, last night with you so beautiful. Girl, this feeling which you never felt it before. Baby, tonight, baby, every night. Let's go to sleep and have a good night. Morning, baby, last night with you so beautiful. Girl, this feeling which you never felt it beforeTonight, baby, every night. Let's go to sleep and have a good night. You got me feeling like a king, so you gotta be the queen. 从日出到日落，全部都一起走过。轻轻地抱着你，房间里靠着你，舒服地在一起。You and me, fantasy 像电影 ，secretly happily say good night, good morning. Last night with you so beautiful, girl, this feeling which you never felt it before.Tonight, baby, every night. Let's go to sleep and have a good night. 世界很长，到海里听听心跳，让我陪你就说一下，然后睡个好觉，爆笑，笑什么？ 很棒哎！到这首歌曲的时候，李让真的就彻底的甩开了，然后你看他肢体动作也都开始起来了，非常棒的一首歌。你在笑什么？ 好害羞。 不是，朵儿你在笑什么？ 我忘了。 你是觉得他太可爱了是不是？ 就是 屁嘞！啊，对不起，对不起，哎，刚刚那个， 哎，没有问题啊。他刚才说他在胡说这样的一个意思， 糟糕。 所以朵儿，你刚才笑什么？你就觉得很可爱？ 我不知道，就是。很想笑他， 特别最后那一两句的时候， 陶醉这个样子， 陶醉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 对啊，我就想 也还好，没有很陶醉了。 我不知道，就突然感觉，哎，怎么他已经自我陶醉起来了？ 我觉得现在如果有温度计去测一下他俩体温的话，可能都是100多度哎。 我反正挺高， 很好听，我很喜欢这首歌的旋律部分，我觉得很放松、很自在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这首歌曲是你在比赛之后， 比赛之后， 据说是献给就是这个期间的一个礼物。 就是期间写的，写了，然后我出场了以后下节目就马上把它，其实第一时间做出来了。 这是你当时参加比赛的一个心路的一个感受哈， 就是因为在厂里睡得不好，对，就是因为缺觉嘛，在里面， 就是每天压力很大的一件事， 就是要训练啊。就是对啊，就是你不练别人在练的话，就那种感觉不行。 李让跟朵儿都有参加过比赛的经历，但是你们的比赛是完全不同的。就朵儿当时压力在于是给你一个主题，然后现创作嘛。 对，就给我一个主题，即兴创作，那里面也很自由，也有很多吃的。 OK， 吃的很重要，但是这是一个创作的压力。然后对于李让而言的话，那就是一个整个过程当中的全方位的一个压力，特别是你从一个门外汉的一个状态进来。 对对对对对，简直是哎！ 你现在回忆那段旅程，你会用什么样的词来形容它？噩梦。 不会，我觉得就是 一段词，我不知道怎么，反正我觉得就是一段经历，你知道吗？就是人生，就是一路上各种各样的经历，我觉得那真的是非常就是钱买不来的经历，就多少人才会，就是没有几个人真的会经历就那样的一段。就是 你在那个当下的时候，你每一天的心情是怎样的？是想离开，还是就？ 就是，反正就是压力，就是真的是压力。就是你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人，就哇的天老爷，然后就是对。 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以有一个这样的感受，就是跟一群人，然后看似彼此都是竞争关系，但彼此又是同时的那种依靠啊，然后互相的鼓舞的那样的一个力量，其实挺特别的。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你还会想再参加比赛吗？这也不算比赛吧？ 我会想参加比赛，但是这个类型的比赛我会有点害怕，有点，但是还是很，就是那一段，就是，哎，我都不知道怎么组织语言了。 但是如果再有像类似的这样的形式，你可能还会接受。 我会愿意去挑战。 Okay. 我想要，但是这个年龄就摆在这里了，就是 还年轻。裸儿呢？你参加完这比赛之后，你还会想再参加？你也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然后呢？ 就是你都参加完比赛了，然后你如果再有这样像类似的比赛形式的话，你还会愿意参加吗？ 愿意啊，我不知道。就觉得没有什么，就是展现嘛，然后经历后面再说。 OK， 嗯， 挺好，这也是你们两个人的共识，就是比赛虽然有压力，但是这个压力是很好玩的，之后来的话我们还愿意再去尝试。好，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接下来还有一首歌曲马上呈现给各位。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朵儿这首很特别的歌曲，叫恰好。前面这音乐很好听哦。 在这样一个惊喜，你们开张泛滥的空间，你就在我的另一只瞳孔中，思量着你的时空点。在这样一个平行点缀交叉微妙的空间，你就在我的灵魂灵角处，去击穿你的极乐园，沉默是此时最新鲜的谈话，沉默是融化最亲密的渴望，沉默是我很享受不去想。似西风之扎，流淌你身体感觉，踏实。空间，你就在我的另一只瞳孔中，思量着你。

秀，今晚两位音乐人，两种完全不同的音乐风格。你熟悉的他是不熟悉的他是现在的样子，欢迎裸儿。 你看那个美化的小男孩实在太可爱。 九七四大夫秀同样欢迎礼让。 数个三二一就跟我节奏拍手一起，三二一开始仪式。 我们的节目正式开始吧。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这个周日的傍晚，我们还剩下最后一个时段。首先要跟大家说 ，Hakuna Matata， 也是今天新学的一个词儿哈。就周末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再有任何的烦恼啊、顾虑啊，就好好的、踏实的快乐两天吧。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 FM97.4 锁定我们的节目，可以收听到非常完美的现场表演之外，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看到了。在收看的同时呢，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有任何想要问礼让和问裸儿的，欢迎随时和我们进行互动。好了，我们的慵懒的风格就走到这里。这时段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礼让的现场演唱 Now You Know， 欢迎礼让。 See, I told you, it's happening. You feel me? They do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Unstoppable, 像是种飞行。They do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Dysfunctional, 不敢一起向我看齐。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Unstoppable, 像是坐飞机。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Dysfunctional, 不敢一起向我看齐。Now you know it. Thank you, I knew I'm blessed. Hallelujah, see that made it, everything I'm blended. Feel this energy inside of me, 为我自己。Finger crossing, huh?尾巴嘛给的生命，你知道我其实可以过得轻轻松松。Listen to myself， 还把日子过得普普通通。也知道很多眼睛盯着，他们怕我成功。没关系，因为你觉得你真正的灵魂被金钱掏空。Keep asking me， you sure about this？ Man， you only live once， don't you scared of it？ Keep asking me， you sure about this？ Please Lord， I pray， don't let me die today。Do or die， 还我下沉 or revival。Do or die， 慢慢死去 ，or be survival。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Unstoppable， 像是坐飞机。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Dysfunctional， 向我看齐。Going up, up, up, with no fear. Give it up, up, up, me, I don't care.你的每次指手画脚，其实我都觉得可笑。拜托你照下镜子，看我们之间可以比较。回想一路来的经历，这些多么奇妙。我的威力都是无意，同情你的咆哮。看我继续说我不行，嘴上千万别提。发自内心，你的存在只会让我更加想你。I'm still taking over， 所以让你内心不平。对不起，我和你不一样，所以就别跟我耍小聪明。Keep asking me， you sure about this？ Man， you only live once， don't you scared of it？Keep asking me, you should about this. Please, Lord, I pray, don't let me die today. Do or die. 把我下沉 or revival. Do or die. 慢慢死去 or be survival. 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Unstoppable, 像是坐飞机。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Dysfunctional, 不堪一击向我看齐。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Unstoppable, 像是坐飞机。Didn't know me, now you know, baby, baby, baby. Dysfunctional, 不堪一击。我也会跌倒 ，but we together. 他们是障碍 ，I'll make it cleaner. Remember me, 最后的 winner. Get on my ride, I'm taking over. 哇，超燃的一个现场。你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这个裸儿直接就把凳子搬过来，然后直接看着你，哎，很棒。刚唱这首歌曲的时候， 那么夸张了？ 我看眼睛有闭上啊，哎，真的，你刚唱这首歌曲的时候眼睛有闭上，哎， 就是 你闭上的时候是画面感还是什么？ 画面感其实是不知道看哪里， 就想象你就在舞台上。 其实刚才我们也在聊这个事情，就是我们直播间好像对于这样的音乐不太适合，因为这个大白灯哈，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背景，也没有其他的也很酷炫的灯光做一个配合，就那个场你会觉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尴尬点所在。 对对对，就是很就是自己还对有一点 OK， 至少有一点。但是我不得不说，你看裸儿，你觉不觉得就目前为止就越唱越好，然后越来越到那个状态当中去。 对啊，完全 很棒。这首歌曲呢 Now You Know 是去年的歌曲哈。 对，这是我第一首歌，这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就很对。 是不是因为在国外留学的原因，所以你的歌曲当中很多是英文的词？ 我觉得不是因为留学的原因了，就是我觉得就怎么样顺，我觉得怎么样这样，哎，这样听起来好听，就是是我自己顺耳，就我自己觉得它顺耳，我就会用英文，就用中文顺耳，我就觉得就用中文。 OK， 并不是说， 因为有些歌手他，比如说习惯性的用英文先来写歌词，然后呢再换成中文的方式来演绎出来。但你的歌词当中，你看英文和中文结合的。 我就是觉得怎么样，我觉得自己听得顺，我就这么 所以你写出来的歌词就是这样的，有一部分英文，有一部分中文在。 就是一个是一方面押韵嘛，就是中文押英文，我觉得很酷哦。然后有时候就觉得，哎，这句话用中文唱出来没有英文唱出来好听，我就会用英文。觉得中文唱出来好听，我就用中文，就对。 OK， 这是我们刚才听到的 Now You Know。接下来呢，我觉得我们先跟大家再重新的听一下刚才那首歌曲的一个前奏部分哈。这首恰好是我们刚才上一个时段最后一首歌曲，然后我们都觉得这首歌曲的这个唢呐的部分非常的精彩，它用唢呐完成了一个爵士歌曲的一个演唱形式。 嗯， 这是你想要的还是作曲人想要的？ 其实是作曲人想要的。 嗯， 一开始我只是想要跟一个爵士的线条，就是我的声音跟爵士线条一起碰撞。 OK， 然后他就说用一个唢呐的方式去尝试一下，结果我觉得还挺恰好的，就正好又跟这首歌很契合。 嗯哼，有一段时间没有见裸儿，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听到裸儿很多的新歌，你会发现好像整个人沉静下来了。你必须得有一个消化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然后你在的作品当中才能呈现出一个他没有那么多的欲望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在。所以我们也是刚才了解到说裸儿有一段时间就消失了哈，彻底的消失。 差不多我就一个人自己创作，就真的也不出去。然后后来遇到了一些朋友，也不是音乐方面的，都是艺术家和画画方面的。 我了解到裸儿有一到两年的时间没有在公众视野当中频繁的出现了。 对， 这对于歌手而言它其实是一件非常寂寞的事情。哎， 可是我很开心，就是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然后这些歌曲真的是就是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我没有想过我要去给自己个目标。 嗯， 我真的就是好像就是好很沉浸在自己的创作中，觉得自己对什么都很喜欢，真的很想要去学习它。 我觉得现在的人吧，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很想抽离出来，就从一个固定的一个环境或者一个固定的工作当中抽身出来，但是你发现你想抽身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很多的现实情况导致你不能抽身。如果你能够抽身出来的话，那是一件非常幸运也是一件非常有勇气的事情。这两年的时间裸儿除了创作之外他还画画。 对，画了很多画，然后这首这次出专辑每一首歌都有对应的画。 这个画都是你自己完成的？ 对，都是我自己完成。 然后大家现在可以从这个各个平台上可以看到这个封面哈，这封面当中的画应该就是你画的，天马行空的那样的一个样子在。 他们是每首歌的影子，还不是完整的画，它是个影子。 OK， 所以很期待这是今年会有的新专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稍后裸儿会带来下一首作品。

只这个蓝白色毛的羊之后，我们又认识一只蓝白色毛发的鸭子。这里是九七四 Live Show，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P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七四 Live Show， 今天呢，两位风格迥异的歌手在直播间当中带给大家非常棒的现场表演。我们的现场表演就听到这里啊，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李让这一次的全新版本的《无题 2.0》。这不算是一首新歌是吗？你自己解读？ 就是我把主歌的部分改了一下啊，对，就是 旋律还是延续着 旋律 1.0版本的那个， 对对对，副歌的旋律都是没有变的，就是主歌， 嗯， 变成现在这样。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大家如果觉得没有听够，毕竟每个人只唱几首歌曲嘛。 故事开始。 接下来有没有什么新的安排跟大家分享一下的？李让先来吧。 我吗？我后面没有什么安排。 就都是待定的状态哈， 待定都是问号。 OK，那待定就关注你的新浪微博呗。 对，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李让同学。 李让同学， 对， 这四个字， 同学，对， 就可以了解到最新的动态了。 对的。 那鲁儿呢？ 我是要去上海演出了。 哦，什么时候？ 12月8号。 12月8号。 嗯，叫做可爱地震，有四个可爱的人。 嗯，很快就到了。如果各位在那个期间去到上海的话，可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李儿的，鲁儿的现场。 李儿 可能是四个可爱当中另外一位吧。哎，也可以关注一下鲁儿的微博哈。 嗯， 怎么写？ 鲁儿呀。 就叫鲁儿哈。 嗯， 鲁儿这两个字。 杨鲁儿，有个姓。 好的。歌里面正好唱了，时间过去得很快，确实过去得很快。感谢大家收听今天九七四 Live Show。今天是李让的生日 啊？不是不是，是12月4号。12月4号，对。 然后生日的那天应该会有。 哦，我刚刚经纪人姐姐提醒我说，就是有生日会，对。 OK。 最近的活动， 生日会就可以到现场， 就是 跟大家互动什么的了。 对，也就是个小型的演唱会吧，可能。 好，还是李让同学四个字。 对，李让同学， 嗯，可以关注起来。 谢谢， 谢谢鲁儿，谢谢李让， 谢谢，辛苦。 也谢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如果有错过的话，可以在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或者是北京时间这个 APP 收看我们全程的回放。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此刻听到的是无题 2.0。 祝各位周末愉快，拜拜，下周见。 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 永泊激流，栉风沐雨的日子里，我们吹响号角，绽放华彩。 在我心中曾经有一个梦， 攻坚克难，奋斗创新的时代，我们坚定信念，畅想未来。春风化雨，面貌一新。 当改革的光阴走过40载，悠扬的歌声也飘过了40年。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特别企划《改革开放40周年》经典音乐回顾。 想感受东北的冬天，来长白山鲁能圣地，滑雪度假、特色酒店、主题商街，随你所选。预订咨询电话：40087863个5。 全新途达